每一本书都是一个跃动的灵魂，有的青春洋溢。 我叫余环，我前面人叫耿耿，我俩这连起来耿耿余环啊。 有的成熟动人， 三十岁，只是被时间偷走了一点小青春。 有的恢宏大气， 来吧，我们点燃不行。 有的扑朔迷离， 我还有个机会吗？ 还有的或开心，或励志，或忧伤，或孤独。编辑部的故事，带你走进有故事的书。 各位好，欢迎大家关注今天的编辑部的故事，我是主持人李雷。 Good afternoon, class. Welcome to your first flying lesson. Stick your right hand over the broom and say up. 北京环球影城度假区将于9月20号正式开园。哈利波特、变形金刚、侏罗纪世界、功夫熊猫、小黄人等承载很多影迷回忆的经典形象将悉数登场，带领大家一起回到电影中的世界。 That was awesome. Let's go again. 从1964年首座环球影城在好莱坞面世，到如今全球的第五座环球影城落户北京，环球影城主题公园已经走过了57年的岁月。然而，其中的经典 IP 形象经久不衰，深受游客的喜爱。这一方面是因为系列电影的层出不穷，另一方面也得益于这些 IP 的衍生图书。编辑部的故事特别策划环球影城的文化 IP。 今天的节目我们一起聊一聊变形金刚基地。本节目在北京广播电视台的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上同步播出，大家可以到各大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听听 FM， 跟我们来进行互动。在今天的节目开始之前，我们来听一听编辑张亚娇对北京环球影城变形金刚基地的介绍。 北京环球影城的变形金刚基地是全球第一个以变形金刚为主题打造的景区，它是变形金刚与地球人的联盟巢穴部队 NEST 的北京总部。因此在变形金刚景区随处可见 NEST 的标志。整个北京环球影城最刺激的项目霸天虎过山车就在景区门口。坐过山车之前需要把身上所有的物品都存在寄存柜里，包括手机，接下来就开始体验急上急下、旋转翻腾、头晕目眩的过山车之旅吧。相较于霸天虎过山车，火种源争夺战就比较有沉浸感，全程坐着车跟随擎天柱、大黄蜂、黑震天等变形金刚上天入地，变形金刚电影里的很多场景也会在这里出现，相信很多变形金刚的影迷们会很喜欢这个项目。另外一个比较有意思的就是变形金刚传奇现场了，在这里你可以看到不同的汽车人，最近那个风靡网络的话痨威震天也在这里，感兴趣的朋友不妨去找他斗斗嘴聊聊天。那么变形金刚为什么如此受欢迎？变形金刚的赛博坦星球、火种源等等又是如何设定的呢？下面的节目我们请到天地出版社的编辑杨柳和乔乔一起来聊一聊。 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啊为大家介绍这个几套由咱们天地出版社出版的涉及到这种变形金刚的这样的书籍，是吧？那么今天呢，我们重点为大家介绍的哪几套，二位先跟大家说一说这里面的包括哪几套书呢？ 哦，我们目前出了三套书，第一套书是和真人大电影相关的，一共包括了三本，然后第二套书是做了一套赛博坦之战相关的书，是一套拼音认读故事书，然后第三套是我们最近新上市的和领袖的挑战 动画片对应的一套益智游戏书，是一共四本。 其实呢，我们之所以为大家在这个时候选择介绍变形金刚的书籍，也是因为那最近环球影城当中有关变形金刚的主题的变形金刚基地非常的火。那么在这个变形金刚基地当中啊，有很多我们大家非常喜欢的角色，而且呢，北京环球影城啊，也是全球第一个以变形金刚为主题打造的景区。可能很多朋友都看过变形金刚的电影，也有很多朋友都看过当年啊，在这个上世纪80年代的时候啊，在中央电视台上映的变形金刚的动画片，大家对一些角色啊，包括对一些变形金刚的主题的旋律，可能至今还记得。那变形金刚啊，因为它实际是外来的这样的一种有智慧的机械生命体。我印象当中，在这个变形金刚的电影里面啊，曾经这样把变形金刚归类。那么它呢，并不是来自地球的，是来自一个叫Septon 的星球啊。那么这个星球是一个怎样的星球啊？我们在书当中又是如何来介绍的？二位呢，是跟大家讲一讲。 塞伯坦星球是一个金属行星，它的体积和土星差不多大，然后它其实和地球有很多相似之处，比如说它的地形也很复杂，比如说有那种机器人去了就一去不回的那种比较恐怖的地带，然后呢，它上面也有一些比较神秘的地带，还没有被我们人类所知道。可以说它上面也是居住了汽车人、霸天虎，然后他们其实和我们人也有很多共同之处，比如说有喜欢音乐的，有喜欢体育的各种，总之我认为它是一个和地球其实很相似的一个行星。然后呢，就像我们地球人很爱地球一样，汽车人和霸天虎也都很爱他们的星球。 对，不管是在这个变形金刚的大电影当中啊，还是在变形金刚的动画片里面，实际上呢，塞普坦星球啊，因为战争啊，因为他们汽车人跟霸天虎之间的这样的争夺，导致了这个星球的能源的枯竭，很难继续能够适应汽车人跟霸天虎继续生存下去的要求了。于是呢，他们在寻找一个新的星球。那么在我们这回的这个变形金刚大电影的珍藏故事集当中，其实也是讲到了变形金刚电影当中的很多和塞伯坦星球啊，和他们争夺火种源呢 有关的这样的情节哈。那其实呢，在这个环球影城的变形金刚基地里面有一个项目，就是这个叫做火种源的争夺战啊。可见啊，火种源对于变形金刚非常的重要，对于他们的生命的维系，对于他们种族的扩展也是非常的重要的。那么我们在这本书当中是如何呈现出这个火种源的，如何介绍火种源争夺战的，二位谁跟大家讲一讲。 如果大家是看过电影或者是看过他动画片，就都知道火种源其实是那个塞伯坦星球的一个能量的来源。然后呢，它在咱们的书里面的呈现呢，其实是一个正方体的这么一个形象，然后呢，它的表面上呢有一些未知的语言的符号和象形的图案。构成其材料呢也是故事里面没有去介绍，可能是未知的。然后内部的空间呢是有一些曲度折叠和数量庞大的一个源代码构成的。咱们那个真人版大电影里面呢，除了是原来的那个灵魂的作用以外呢，还包括给那个塞伯坦星提供能源，然后它还能供那个变形金刚吸收能量。电影里面还有一个设定呢，就是它能将任何的电子设备就是变成机器人。 对对， 我记得真人版大电影里面还有一个就是毁灭它的一个唯一的方式，是设定为是要插入就是两派的那个领袖之一的一个心脏。 对， 一旦插入这个擎天柱或者是说 威震天 的心脏之外呢，这个领袖呢就必须要付出那个生命的代价。整体来说呢，其实就是没有这个火种源，就没有变形金刚，也没有这个塞伯坦星球的一个存在。 对， 所以它的位置相当于是变形金刚的灵魂所在吧。 编辑部的故事，带你走进有故事的书，欢迎您继续收听。 其实呢，大家对于变形金刚的电影应该说非常的熟悉，也很喜欢变形金刚电影当中的不同的角色哈。那二位呢，我想也都看过变形金刚的电影，而且呢，我们这次呢，在天地出版社所出版的这一套变形金刚大电影的珍藏故事集当中，也基本上还原了变形金刚大电影的各种各样的情节哈。那么 从您二位的个人的这种喜好来看，嗯，您二位会喜欢变形金刚，不管是汽车人呢，还是霸天虎啊，一些什么样的角色呢？啊，为什么会喜欢他呢？二位谁跟大家能讲一讲吗？ 说一个我喜欢的汽车人吧， 嗯， 就是擎天柱。擎天柱的设定除了是汽车人的领袖之外呢，他还有一个特征，就是他是一个亲近地球人类的一个机器人，他会把地球上的一个生命呢，看得和他们的同类，就是机器人，是一样重要的。 嗯， 也会和地球人就是联合起来来对抗外敌，就是他觉得地球上的一切都是美好的，他愿意用自己的生命来守护地球。那这一点呢，其实在我们那个大电影那个故事书里面也有体现。 嗯， 所以呢，为什么一直就是从小到大一直喜欢擎天柱，就是可能是和他这方面的一个设定有关系。对， 还有吗？因为擎天柱可能大部分人都会比较喜欢，因为他毕竟是变形金刚里面的汽车人的领袖嘛，是吧？ 对， 但是呢，因为不同的人可能会有不同的喜好，比如说如果让您选第一排擎天柱，那如果第二的话，您会喜欢一个什么样的角色？会钟情于哪一个角色呢？ 其实我有时候是矛盾的啊， 嗯嗯。 另外一个就是我有时候会喜欢那个反派里面的人物，就是威震天。 哦， 为什么呢？是因为我觉得有时候他是想要为那个赛博坦星球而战的。 对， 就是他可能更极端一点， 嗯， 就是没有像那个擎天柱这么博爱。 嗯， 但是呢，你如果说站在他的这个角度来看呢，我觉得他的性格呢也是一种极致吧，就是我们如果换个角度来讲，就是说他对那个赛博坦星球这种极致的爱，我们生活中其实有时候也会有这样极端的一个情况出现。 嗯，哎， 对， 您这么一说还真是启发了我，还的确是这个样子。 对， 那其实威震天他的所有的目的就是我要复兴赛博坦星球。 对， 对吧？ 是的，是的， 我可以为赛博坦星球的居民不惜牺牲其他的种族。 对对， 但是擎天柱不是这么想的。 对 对，他认为生命都是平等的。那既然我要珍视我自己的同伴，但我要珍视并不是跟我同类的这样的同伴，每一条生命都是值得我们去保护的。 是的，是的， 是 就是站在不同的角度来看，就是对这个人物的理解也是不太一样的。 嗯嗯， 对。 乔乔呢？ 我觉得这个问题就不太好回答。 嗯， 因为我喜欢的人物会比较多，比如说大力神、擎天柱、红蜘蛛、阿尔西等等，这些形象我都很喜欢。 嗯， 但是要说到最喜欢的呢，可能就是还是大黄蜂。为什么呢？我觉得有以下几个原因。第一呢，就是大黄蜂的形象非常可爱，在真人电影里面呢，它就看起来很萌萌的，特别的讨喜，而且有的时候还会突发一种男友力，就很可爱。然后呢，第二呢，就是它的个头很小，就像团队里的小弟弟，它的火力不是特别足，战斗力呢可能也比不上别人，但是它是一个非常勇敢的人，而且很幽默。就在我们出的这个变形金刚系列里面，因为有人物啊、剧情啊、设定有的时候会有一些不一样，但是我们涉及到的系列里面，比如说在赛博坦之战里面，他本来只是一个既不是汽车人也不是一个霸天虎的一个路人甲，但是后来呢，他被太师傅协议选定之后呢，就非常勇敢的参战了。嗯，还有比如说在电影版里面，他在最后的时候说他要留下来陪伴山姆，都是让人很催泪的，所以我觉得他这个形象非常可爱。然后呢，第三呢，就是他不太完美，就像我们很多人一样，他不是一个非常完美的形象，但是他一直在成长，他的火力不强，但是他的战斗经验非常丰富，而且他的技巧非常娴熟。大黄蜂呢，可以让人看到，即使是先天条件不足，但是后天也可以通过自己的努力不断的成长。在领袖的挑战里面，他还成为了地球小队的队长，所以我觉得这个形象是非常可爱的。 嗯，你二位知道我喜欢哪个角色吗？ 对，我们也想问， 也想问 您的。 其实这个问题之前在录制这期节目之前，编辑也曾经问过我，但是我的回答比较让他失望。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我喜欢的角色都没有在电影里面出现过。我比较喜欢的是这个动画片当中的一些这个变形金刚的角色。我举了一些例子，比如说像山猫号。山猫号是在变形金刚二里面出现的一个角色，它可以变成一个航天飞机。然后呢，它在除了航天飞机形态之外，它能够变成一只恐龙。 哦，就像钢索那样吗？ 比钢索要大。 哦， 比钢索要大，而且它呢是一个分体的，它那个上半部分可以变成一个可以飞的那样的恐龙，下半部分呢可以变成一个在陆地上可以跑的一个远古的一个野兽那样的。 战斗力也很强，然后这个人的性格呢有带着一点点狡黠，有的时候呢不服管，但是在关键的时候啊还是会站出来为七舍人而战的。也就是说他是属于那种刀子嘴豆腐心的这样的一个角色啊。还有呢就是在变形金刚里面曾经出现过的，在动画片里面也是二曾经出现过的，像猛大帅。猛大帅是一个什么样的角色呢？他是一个特别巨大的机器人，大到什么程度？大到像擎天柱只能放在他的手掌上，他可以变成一个特别大的基地啊，也可以变成一个行动的这样的基地，活力非常的强。因为为什么喜欢他，就因为小时候觉得他好厉害啊，谁也打不过他啊，就是这样的一个存在。当然呢变形金刚里面有很多很多非常有意思的角色哈，比如说在变形金刚二里面曾经出现过的营救车呀，那一里面曾经出现过的录音机呀，还有一的这个电影版当中出现过的反派角色声波。因为声波呢他在动画片里面实际上是能变成一个录音机的，而且说话是唱着说的啊，在电影当中就变成了一个轿车哈，后来被大黄蜂给打死了。在动画片里面呢他们有一个很有意思的特点，就是因为当时变形金刚这个动画片是出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嘛，啊没有什么光盘，只有磁带，所以录音机的这个胸口里放着六盘磁带，他一摁自己的这个按钮，那个磁带就飞出去了，而且每一个磁带都能够变成其他的不同的角色，有变成人的，有变成狗的，还有变成鸟的，这样的不同的角色啊，这个呢还是非常丰富的角色哈。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有时间可以看一看，可能以我们现在人的这样的一个角度来看呢，会觉得有一点老啊，因为制作没有那么精良，但是故事的确是非常的好。那么说到故事，又说到我们这回跟大家所介绍的这几本书了哈。那我们先说一说哈，就是我们这样的变形金刚的系列的图书最开始的时候是如何决定要引进的。 变形金刚呢其实是我们去年跟孩之宝这边才谈定然后决定来出版的。刚才主持人也说到，就是说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就已经有变形金刚这么一个品牌嘛，然后也出了一系列的动画片啊，包括电影啊，包括那个玩具啊，都是风靡一时的，对对对。所以呢它在中国呢其实也有很多的受众。我们为什么要引进它呢？就是我作为一个男生，我小时候也对这个感兴趣。另外一个呢就是我觉得小时候可能是因为那个玩具啊，包括娱乐的活动啊没有那么丰富，身边的小伙伴如果谁有这么一个玩具或者有什么卡片就是相关的东西呢，大家就都觉得很酷，很羡慕。那我呢也是抱着这样的心态完了之后来引进这个变形金刚这个形象的，这是我自己的一个私心。那另外一个呢就是我们天地社呢在做少儿图书这一块呢就比较注重卡通动漫的这个图书的这个板块，你像我们之前引进过比较火的像什么汪汪队立大功、小马宝莉，小马宝莉也是孩之宝的一个品牌，迪士尼的一些，尼克儿童频道的一些女孩的品牌等等。像刚才说到的这些呢，可能有一些偏中性的，有一些是偏女孩的，像小马宝莉这种。那我在想，就是丰富我们的那个产品的那个维度，就是可能男孩喜欢的什么的品牌，那我们也在市面上去找一下。完了之后呢，发现这个变形金刚呢就特别适合男孩，所以呢这也是一个引进变形金刚系列图书的一个方面吧。我孩之宝这边呢也是因为我们之前跟他们有合作过一个叫恐龙救援队的一个动画片，制作的图书啊包括市场的推广啊等等，孩之宝这边就对我们比较的认可，所以呢最终我们去跟他谈这个变形金刚的授权的时候呢，他们也比较认可我们的团队，完了之后呢就最终拿下的这个授权。 您正在收听的是编辑部的故事，和我们一起走进有故事的书。 我注意到呢，比如说在这个变形金刚大电影的这个珍藏故事集当中，它里面所讲的这个故事的这个图画呀，其实并不是电影当中一帧一帧的截图， 对对 对， 而是这个二次元的这样的绘画，是吧？ 对， 为什么当时就没有选用电影当中的这个画面的这个截图，然后底下配上文字，而是要这样的用这种 二次元的这种平面的绘画的方式啊，这个故事再重新讲出来呢？ 因为这个书呢是在美国有原版的书，它这个呢其实说是叫大电影珍藏故事集，但是其实它里面的内容呢也不一定跟大电影完全的一一对应。 哦，是这样。 对对对对，咱们那个变形金刚在开发大电影的同时期呢，就是他们在做剧本的这个阶段呢，也同时在做刚才说到这个书的那个手绘图片的这个事情，也就是说他在做书和正式的拍电影是两条线在并行的。他书想要给大家呈现呢，其实可能是受众年龄段往下拉，然后让更多的孩子来关注变形金刚这个品牌，但是咱们的大电影呢其实受众就比较广了，可能青少年呀，甚至像我们这些80后90后啊等等都是他的受众，所以他跟书其实是并行生产出来的这么一个产品。 那我明白您的意思，就是在这个书当中我们是能够看到变形金刚电影当中的情节的， 对， 是吧？但是也有跟电影当中的情节不一样的地方。 对对对， 是吧？ 是的， 因为我发现这套书一共三本，是吧？它每本并不是跟电影一一对应的。 对对，有两本叫那个珍藏故事集，它就是变形金刚的前面的三部还是四部的故事一个合集。 哦， 对，然后呢另一本叫那个大黄蜂，是2019年就是新上映的那个大黄蜂的那个电影故事。 这是我们看到的这一套这个变形金刚大电影的珍藏故事集。但是我发现在赛博坦之战讲到这个其他的故事的时候，当中所用到的擎天柱的形象、威震天的形象就更接近于当年动画片里面的这样的人物的形象了。这又是怎么回事呢？二位谁跟大家介绍一下。 我们这套赛博坦之战拼音认读故事书，它是截图于孩之宝和奈飞出的一个动画片叫赛博坦之战，它是第一部围城，然后这个图片都是我们从动画片里面截图做来的，然后呢故事是根据这个动画片的内容来改编的，算是我们原创的一套书。这套书它的动画片风格本身就是这一风格的，所以我们是从它的那个动画片里面原汁原味做的截图，所以风格也就是这一形象的。 哦，是这样的，就比较接近当年的动画片， 是 吧？ 是的， 是的。那这一套书当中其实它的这种语言的表述要更浅显一些，而且还有拼音，是吧？那这样是不是就是为了更小年龄段的孩子能够更好的去认读？ 是的，是的，是针对比较低龄段的小朋友。 那另外还有一套书，这个又是根据当时的变形金刚的什么样的故事我们把它最后出版成书的，二位谁跟大家介绍一下。 我们第三套书是变形金刚的全脑开发训练营。这套书的形象呢全是用的领袖的挑战里面的形象。领袖的挑战呢它的颜色很丰富，而且它的形象呢大家也可以看到它是比较那种卡通化的，特别可爱的。它这套动画片呢就是针对的比较低龄的孩子。我们这套书呢是一共四本，两本呢是锻炼孩子专注力的，一本呢是锻炼孩子空间感的迷宫书，还有一本呢是主要是数学游戏一本益智游戏书。 那怎么个益智游戏法呢？您能举个例子吗？比如说孩子们在看这个书的时候是怎么样就可以锻炼专注力啦？怎么样就可以玩这个益智游戏呢？ 我们的益智游戏书里面它的游戏种类是很丰富的，比如说有找不同、数数、迷宫，各个方面都有。像您说的那个问题，比如说找不同啊，这些书就会锻炼孩子的一种观察力。两张图片它首先要去比对细节，然后比对图片当中有什么不一样，这个过程当中呢就可以锻炼他的观察力还有他的专注力。因为小朋友您也知道他是比较坐不住嘛，但是如果你给他一个很好玩的东西让他去仔细观察，那他就能坐得住。而且我们这套书呢还赠送了四个特别有意思的赠品，包括了大黄蜂的面具啊，然后汽车人的那种存钱罐啊，然后还有大黄蜂的一个车的模型，做出来以后是非常帅气的。这个呢也可以锻炼小朋友的动手能力，所以我们说它是一套能锻炼全脑的益智游戏书。还有一些卡片， 这还是挺好玩的。我记得我小时候上小学的时候，那时候 可以玩的这种玩具并不是那么特别多嘛，然后我们就特别喜欢收集变形金刚的那种贴纸，然后收集了各种贴纸之后呢，我又舍不得贴，就珍藏起来。我印象当中我们家一直到现在还留着我当时小的时候收集的变形金刚的还有其他的动画片的各种各样的贴纸，我把它放到一个那样的夹子里啊，一直留存到现在。其实孩子们自己小时候喜欢玩的东西啊，把它攒下来之后，等自己成年了之后回头再看的时候，其实是一个很有意思的回忆。 嗯， 那么包括在买这一套书的时候啊，自己玩一玩，可以把比如说把它汽车模型给拼好啊，面具给拼好啊，放起来啊，过两年说啊，我的儿时还有如此一个美好的记忆是吧。 对对对， 编辑部的故事，带你走进有故事的书，欢迎您继续收听。 其实啊，变形金刚这样的一个大的 IP 哈，从出现一直到现在已经风靡世界很多很多年了，然后一代一代的人都很喜欢变形金刚的故事，都很喜欢变形金刚里面的各种不同的角色哈。那么您二位认为，那么变形金刚为什么如此的受人喜欢，如此的被人所关注，不同的年龄段都有他喜欢变形金刚的点啊？您二位觉得这是为什么呢？ 首先因为我也是那个80后，在那个年代其实大家的娱乐方式很简单，就是看电视啊，或者是说玩一些那个玩具，而且玩具的种类也不是很多。 嗯， 对，但是呢变形金刚它首先推出了相关的这个可以变形的玩具，在当时来说是非常领先的一个技术，可能是对于中国孩子来说是无法想象的一个颠覆性的一个产品吧。我觉得都是跟当时的时代有关。 因为最开始的时候啊，变形金刚孩之宝刚出来的时候是实际上是刚出的玩具， 对， 刚开始玩具卖不动，然后于是说哎呀，怎么能够推动这个让玩具卖得更好呢？于是啊，我们就做一些变形金刚的这样的动画片吧，然后一下就带动了这个玩具的这样的一个销售。但是引进到国内之后呢，我们是先看到了动画片，然后对动画片里面的人物，对动画片里面的故事逐渐有一个很清晰的认识之后，再看到这个变形金刚的玩具，大家就会非常的喜欢。因为我记得我小的时候特别喜欢变形金刚里面的一个组合叫大无畏，它是由这个五架飞机组成的，中心的最大的那一个是一架协和号客机，然后呢它的胳膊和腿都是由另外的几架不同的战斗机组成的。我特别喜欢那个大无畏，但是大无畏那个玩具呢非常非常贵，就是那时候一个小的大无畏的一个小飞机卖到当时的19块钱，对于在上世纪80年代的时候的一些家长，对于他来讲19块钱是很大的一笔支出了。然后我还记得那时候北京的那个王府井呢啊，有个专门卖儿童用品的一个商店，里面啊曾经卖过变形金刚三当中的巨无霸福特的一个大的飞船啊，144块钱， 巨款啊 啊，那个时候绝对是一笔巨款，绝对应该已经差不多相当于孩子家长的2个月的工资了。那这时候对于孩子家长来讲，如果给孩子买这样的一套玩具，那孩子绝对是爱不释手。但是遗憾的是我有的那个大无畏的那个玩具现在已经找不到了，不知道去哪里了。所以其实这是一代人的这样的记忆哈。那么一直到现在变形金刚这个大电影推出之后，大家依然是对变形金刚热情不减，而且有这个对变形金刚的喜爱愈演愈烈的趋势。你二位认为这又是为什么呢？ 大电影呢其实呈现的方式呢就比上个世纪80年代可能更炫酷一些。 嗯， 就是以前看动画片有一些场景呀、什么的，它都是通过那个二维的那种方式来， 它都是二次元嘛，都是平面的这样展现出来的。 对、但是呢到变形金刚的时候就逐步的有一些 3D 效果的出现、包括呢所有的变形金刚真的是1:1的完美的那个复制出来的。 嗯， 然后它又是与真人结合的，除了当时可能80后90后有一些可能是为了在电影里面去寻找回忆之外呢，很多的就是不了解这个变形金刚的一些人呢，也是看了这个电影里面的场景 人物的塑造等等而喜欢上这个电影的。 我记得我看变形金刚一的时候，当时是跟我表弟一块去的，就在这个大望路那个万达。当时呢我把车呀停到了万达的地库，然后看完电影之后呢，我就一块下了地库去开车，然后我的感觉就是我觉得所有车马上就要变形了，就这种感觉特别的明显哈。另外呢，就是对于这种变形金刚的这个我们这一套产品啊推出之后，家长们孩子们的反响怎么样，对这几套书评价又是怎么样的，二位谁跟大家介绍一下。 我们这套书上市之后反响就比较好，因为首先变形金刚是一个比较知名的品牌嘛，很多家长作为70后80后从小就是看着变形金刚长大的，他对变形金刚其实本身就是有一个情怀在的。而且就是小孩子大部分都是很喜欢汽车的，汽车还能变形，这个观念就让小孩觉得哇太酷了那种感觉。所以就是我们这套书可以说有一个天然的优势，它是变形金刚，然后家长很喜欢，小朋友也很喜欢。我们的变形金刚的图书上市之后基本上都是在半年内就能实现加印的，就是可以说销量还是不错的。然后呢我也能看到很多就是在京东啊当当啊网站上面的留言，就是很多家长也说觉得变形金刚大电影珍藏故事集那套图书非常的炫酷，就是说明可能说从孩子到成人变形金刚都是有魅力的。 没错没错，的确是这样。那除了目前已经出版的这三套书之外，还有没有一些什么样别的计划呢，就是变形金刚这个系列图书。 我们目前在操作的一套书是变形金刚绝密人物大图鉴典藏。这套书呢非常 的酷。它是一个图鉴是吗？ 对对对，它是一个图鉴。它呢包含大概是有500多个人物，它有非常详细的介绍，比如说人物的口头禅是一个什么样的形式风格，它的武器配备，它的弱点，然后它有一个人物档案，非常炫酷的一套图书。非常非常的全，可以说如果出来的话，我相信很多很多粉丝都会很喜欢这套图书。 那500多个人物，这500多个都是变形金刚是吗？ 对。比如说包括了红蜘蛛、擎天柱、大黄蜂等等等等， 对，这些我们大家很熟悉的。 对对对， 也可能会包括我们大家并不是特别熟悉的。 是的， 因为500多个可能基本上囊括了变形金刚从最初的动漫开始，第一季、第二季、第三季，一直到后来，基本上所有人物加到一起，我估计500多个基本上就差不多了， 是 吧？ 是的，是的， 所以有可能就会涉及到刚才我在节目当中说的，我喜欢的，比如说山猫号啊， 对， 是吧？ 对， 啊，比如说像营救车啊，还有球与鬼啊，这个大无畏啊，猛大帅啊，各种不同的角色啊，就有可能在那个这样的一个人物集里面出现，是吧？ 是的，是的， 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消息。而且呢对于变形金刚的这样的粉丝来讲啊，不管是多大的年龄，比如说30-40岁的20多岁的，同样都可能会对当中的这个人物的他的性格呀，人物是怎么来的，包括他的口头禅啊，您说的哈， 是的是的， 有很大的兴趣，可以作为这种珍藏， 是的是的， 放在家里面随时拿出来看一眼我也高兴， 是的是的。 那我们希望这一套书能够早一点面世哈，早点跟读者见面。好，那今天呢我们非常感谢两位嘉宾来到我们节目当中，跟大家共同分享了咱们天地出版社出版的一系列涉及到变形金刚的图书，非常感谢两位，谢谢。 您正在收听的是编辑部的故事，和我们一起走进有故事的书。 朋友们，到这里今天的编辑部的故事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主持人李雷代表编辑张雅娇感谢大家的关注和收听。另外呢，欢迎大家关注编辑部的故事的官方微博账号随时读书。了解热点新闻请关注北京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我们的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的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朋友们可以在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听听 FM 和北京时间客户端收听节目的回放以及其他的精彩内容。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爱北京唱起来，第二届歌唱北京原创歌曲征集活动优秀歌曲推荐。 我们都自豪，我们都骄傲，手拉手一起微笑，把冰雪凝固成友谊之桥。 大家好，我是歌唱北京原